赖婚。 心。 玉儿啊玉儿，你有此来做什么啊？长亭后冰儿咋用？不想见寒窗开阔，那朵月雨偏照顾君。 莫不是风吹的马也接头，莫不是在王宫里一命中。 地方

听众朋友，著名演员合作演唱的京剧呢，今天就欣赏。